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上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0到23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上光奔去， 和深桥的霓虹，朝金门的长龙，江湾南车水马龙，慈云观书山风流， 分庄六月的桃花庵，似醉人的阳光雨，流光溢彩的迎春灯，是梦里的蓬莱仙境。一直到总有一天。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11号11:33:20，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其实在我们的漫漫人生路当中，有很多的选择和抉择的时候哈，就是比如说你的一段生活经历，旅行也好啊，工作也好，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个巨大的心理的冲击，会想象一下我以后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但是其实这种冲击对于很多人来说有过很多次，但是真正把它变为行动和现实的人却很少， 也是少数哈。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了一位以前是老师，但是经过不断的旅行冲击，总算做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和行业了。 是的，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很好很火的一个行业的，也算是创始人哈。 朱丽妍啊， 对， 我们邀请到的是 TTG 民宿的创始人之一海星，欢迎。 欢迎海星， 谢谢。对，谢谢大家。 刚刚跟海星大概有6到10分钟的攀谈， 对， 伶牙俐齿，思维敏捷， 非常清晰， 对不对？海星以前是北理工的老师， 对，我在贝利宫工作过两年， 是不是？ 嗯， 面对的都是学生， 对， 本科、硕士、博士， 对， 对不对？ 对 对, 对， 是的，要面临他们的就业指导，对不对？ 是吧？ 嗯，对。 我想问一下，那段工作和你之后现在从事的工作有没有联系呢？ 我觉得那是一个埋下的伏笔吧， 哦、 算是对、嗯。我是本科毕业之后留在学校工作了两年的时间，然后那两年的时间，我在短期之内见到了特别多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的各种冲突跟选择。 啊、 他喜欢什么、嗯？他有没有去做他喜欢的事儿？他会不会干他喜欢的事儿、 哦？ 他喜欢的事儿跟他的专业的关系是什么？ 啊、 对他知不知道怎么把兴趣变成技能，然后靠技能去赚钱？ 是的。 啊，对。那我觉得是在那两年的时间里面学习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也看到了很多东西、 嗯、也反复在问自己是吧、 对, 对，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一步步都是这个安排好的，因为之前其实海鑫学的也是市场营销管理这方面， 是是是， 跟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呢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的对的、嗯、而且海鑫也经常出去玩啊，以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是我国的台湾省、 嗯、 去了很多次之后呢，终于把梦想照进了现实，是不是 啊？对对对，这非常准确， 对啊， 真的是梦想照进现实， 对对，其实我们知道民宿也是很多朋友出去玩选择住宿的一个环境之一哈， 很多人都喜欢民宿，我就很喜欢民宿。 是的，是的、 嗯， 我们希望呢，在我们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的创始人哈， 嗯 ，TDG 的创始人海鑫，到底这一路他经历了什么，而且从民宿的角度说一说旅行带给他的意义哈。 嗯、好， 稍事休息十分钟啊，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海鑫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来关注一条新鲜资讯啊、 嗯、 还是主播新势力的事情。 是的， 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了啊、 嗯、 百余名优秀的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和智慧的对决。 嗯，北京电台各专业台的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 嗯、 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五月举行决赛。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树立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谢谢大家啊， 谢 谢大家信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谢谢我们金主的支持。 是的，快点来成为我们的同事啊， 是一起吃饭啊、嗯、 对， 第一条，国际博物馆日期间 啊、 上海这个国际化的都市呢，105家博物馆免费开放给民众。 哇，好棒啊。 啊，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七天之后， 对、 啊、 上海105家博物馆呢将在5月18、19、20日三天向公众免费开放。 嗯， 同时以全市博物馆为主阵地，215场面向社会的免费文化活动呢也将在5月18日前后组织展开了。 嗯， 包括临时展览、互动活动和学术讲座等等。这是上海市文广影视局日前在沪公布的一个消息。 是的，我们了解到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 嗯、 猫头新方法新公众、 嗯、 上海市作为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全国主会场啊，将围绕博物馆与美好生活举办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是的，那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由上海市文广影视局牵头，与上海市教委、江苏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博物志之首届长三角博物馆教育博览会、 嗯、 集结了长三角三省一市40余家博物馆的力量呢，将于5月18日至5月22日在世界就是世博会这个博物馆举办，向公众免费开放。 是的， 对，据悉呢，这个针对博物馆教育的博览会在全国这还是尚属首次呢。 嗯， 同时上海还将开展博物馆之夜的活动， 夜晚也有 哇，博物馆奇妙夜。 嗯， 组织全市近50家博物馆在5月18日延长开放至21点。 是的，希望各位呢有时间哈、 嗯， 白天如果忙得好，晚上还是可以去的啊。 对， 博物馆奇妙夜，忽然想到很多的电影的画面啊。 对啊，那博物馆奇妙夜、 都活了， 都活了。 第二条。重庆啊，重庆是四川的一个地方啊，重庆大巴山发现了什么呀？植物界的 活化石。 哎呀，我的天哪！ 活化石， 嗯，记者从重庆城口县获悉， 城口 植物学专家日前在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大面积野生红桐的群落。 红桐， 对，这也是城口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首次发现大面积野生红桐群落。 红桐是个什么事儿哈？ 那红桐是个树啊。 对，了解一下，红桐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 嗯， 真的是素有植物界活化石的美誉。 哇哦！ 专家就说了，红桐作为第四世纪冰川期遗存的古老物种， 嗯， 哎呀妈呀，第四世纪哈， 嗯嗯嗯， 野生种呢目前仅存站在中国的湖北、重庆、四川等地。这个树呢开出的雪白的花朵，两片花瓣犹如展翅的白鸽。哎呀，和平鸽。 对， 因此红桐树也被称为中国鸽子树啊。 啊，中国鸽子树， 鸽子树， 真的是像一个鸽子。 是白鸽啊， 我以为是小天鹅。 嗯，白鸽，嗯，白鸽啊。 好的，那此次大面积开花的野生红桐群落呢，在城口县河鱼乡畜牧村两扇门片区。 嗯， 对，那植物学家介绍了说，哎呀，其中两棵红桐的树龄在六七十年，目前正值盛花期。 从第四世纪就开始存活的物种，到现在还在盛花期。 对，你说它都第五。点无数无数代了，嗯， 就是 还能开出小白鸽， 就是很多代的叠加的蚯蚓都跟它较量过了，那 对， 在地下就碰到过它的根系。 蚯蚓，哎呀，输了， 还这么反射？ 对、 哎。第三条，关注东北方面的事情。嗯，黑龙江是个大地方哈， 对， 黑龙江呢生态好，赏花观鸟正逢时。 现在我跟你说，黑龙江刚刚开江。 啊， 对，这个时候呢，应该是 哈， 对，就是黑龙江的江水那个冰面刚刚开始往上化， 嗯， 开化，然后就开始从上游到下游，然后呢滋润着这个万物，哎，就开始复苏了。 太棒了！ 从冰雪游到踏青游，黑龙江旅游在春季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对，实现了冰雪与春花的交接。 嗯， 四五月份是黑龙江各种春花盛开的季节。 都有什么花啊？ 我跟你说，杜鹃和那个就是各种山花是特别美的， 烂漫了。 迎春花、冰凌花、杜鹃花、丁香花、杏花、梨花等等都交替开放了。 希望有关部门呢多戴口罩好。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管管啊，可以多去让大家拍照。 对， 这一季节也是松花江、黑龙江、星海湖、镜泊湖等大型 水域， 真的是开江开湖的时间。这里有文开江和武开江两说。 文武， 对，文开江是自然开江， 武开江是人为的， 人工的。 哦， 那随着气温升高，冰面出现了裂缝，集聚一定的热量之后，冰冻的江面或者湖面就开始融化了，分裂成无数的冰排。 嗯， 冰排是非常壮观的啊，在江水的涌动下，冰排就顺流而下。蔚为壮观，这是文开江。此时呢，如果遇到气温骤冷或者骤热，那融化的冰面再次冻结，又骤然融化，在江水或湖面的冲击挤压下，冰排耸峙， 哎呀， 倒立如山， 哎呀， 伴随冰排撞击的巨大响声，哦，这个也不是那我说的也不是人工开江啊，似万马奔腾，冰面这个场上是气势磅礴，景象万千，这个叫武开江， 哦， 就是撞击， 是是是，嗯，反正是非常的壮观。第一次了解到文武开江的气势哈， 嗯， 其实从一个侧面也是反映当地的生态的一个气候， 嗯， 因为这样不停的撞击， 是的， 氧气会不断的生成，鱼儿们也会茁壮的成长 啊，是的，哎呀挤上一条鱼，你说啊，哎，小鱼刚才一冲。 黑龙江的 是的， 这个物种非常的繁茂哈， 对， 希望各位这个月份呢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动物以及植物的芬芳了哈。 啊， 三条来自于中国国内的，第四条，英国发生了一个比较恶劣的事件，啊， 怎么了呢？ 英国发生多起恶性治安案件，中国使馆呼吁各地民众增强防范意识，啊， 是的，如果要是现在去英国的话，大家要小心了。 我觉得英国挺安全。 嗯，是啊，英国按理说都挺 对呀， 那个绅士的哈。 是是是。 对，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近日英国发生多起持刀伤人、抢劫、枪击等恶性治安事件。 嗯，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英中国公民尽量避免前往近期治安案件多发区域，避免夜间独行。 有几条提示， 嗯， 第一条，密切关注英治安的形势。是遵循警方安全提醒，防患于未然，啊， 是的。第二条，尽量避免前往近期治安案件多发的区域，避免夜间独行， 嗯， 前往闹市和交通枢纽等人群集散啊，或者说集中的场所时呢，也要保持警觉，提前了解疏散的路线，外出最好选择结伴而行，不要携带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 是的。第三条，如果遇到意外事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尽快离开现场，利弊与歹徒争执或肢体冲突，及时报警求助。 是的，这个报警电话呢，就是999。 哦，999啊， 嗯， 就有很多呼叫的电话，各位上网上查一下哈。 对。 我不知道英国到底怎么回事哈，这个具体案件因为什么发生了，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结果告诉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在英国的部分哈。 是的，如果去英国旅行的话，咱们穿的就是稍微休闲一点， 不 要把什么那些首饰啊 不要 带在外面啊， 结伴而行哈。 对， 上昨天我们说了夏威夷的事情是不是， 嗯嗯嗯， 夏威夷现在火山活动可能还要加剧 哦， 地热发电站发生了熔岩的喷发， 哇！ 地热发电站， 对、 哦， 这个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当局称夏威夷基阿维厄火山的喷发活动今后几个星期可能还会加剧呢，有可能把巨石、碎石和火山灰喷射到方圆几英里的地方。 大自然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真的是、嗯。 美国地质调查局做出这番评估之际呢，夏威夷州长大卫呢，宣布说一座地热发电站附近发生了岩熔的喷发， 嗯， 工作人员正在紧急搬走储藏在该设施大约5万加仑的易燃天然气， 赶紧搬走，不然就爆炸了，怎么办呢？ 万加仑， 对呀、 啊哦。 当地时间的5月9日，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维厄火山持续喷发，熔岩到处肆虐，所惊之处那景象是相当骇人的， 是的，是非常的吓人哈。 对， 大卫说呢，发电站现在已经关闭了，他们正在监测设施周围的活动，当局称没有迹象表明火山何时会停止喷发， 嗯， 或者熔岩可能会扩散到方圆多远， 嗯，好吧， 还在涌动当中哈。 是的， 美国英国这是两个安全的提示哈， 嗯，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资讯呢，不仅是每天都可以照顾到全世界方方面面的安全问题，只要是出去玩，大家安全永远第一位的啊！ 没错。 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海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11:47，15秒钟，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继续守候在旅行号1073的调频当中，我是周纯， 我是大导。 今天我们说民宿哈、 嗯，对， 民宿是我们女主播到了特别喜欢的一个住宿的方式。 是的，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可以跟当地人或者老板一起亲切的交流。 对啊、哦，而且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装饰的风格。 是的。 嗯， 来看看住民宿的朋友哈， 好， 睫毛影评，哎呦，他说第一次来 TTG 的剪辑民宿看10年前的惊悚片迷雾， 哦， 看爱电影的人一起看电影，这比还有这比这更好的周末度过方式吗？ 哎，是的，非常的好啊， 不错啊， 对，然后那个歪楼也说了， 歪楼。 感谢 TTG 与小伙伴的民宿，哎呦，超高级了，正在进行2天1夜的团建，你看看， 你们说什么 啊？ 团建3年了。也没见个踪影、 啊、好，我们这今天给坨坨咱们是一个特殊的团建方式。 什么呢？ 对，就是去民宿了解一下。 行吧，反正出去就行 啊， 别坏了。 行，好好，别坏了、啊、 小飞影说我在拜县的一个小清新木屋养生、 嗯、 就是民宿是由一栋栋木屋小别墅组成的、 嗯、 环境清幽私人，喜欢阳台看外面的河景，心情也舒畅。他说到了晚上的时候、 哦、 因为太过于原生态，敲键盘的时候被突如其来的蛤蟆的叫声吓得两滚吓跑。 要不还是不是蛤蟆王子吗？ 对、啊、不用害怕、 嗯、 大自然的声音总好过装修的声音吧，对不对？ 嗯，是的， 是 的、 嗯、 想回家的977说、 哦、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 CC 小弄巷里的小清新，在吧台安静的听听 CD， 喝着下午茶，老阿姨所念的慢生活都在民宿当中可以找到。 是的、嗯、因为这么多的民宿，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TTG 民宿创始人海星，欢迎， 再次欢迎， 谢谢大家。 这个刚刚我们说那个迷雾的时候，海星那表情也很惊悚。 是的，是的，这个是不是勾起了你的回忆？ 有吗？有吗？ 对啊，我就是因为那是我们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一家店，还是2015年，对，蛮早的，真的是有。我们那段时间是因为它叫剪辑嘛，对，当时我们一起合作的人是一个从美国回来学电影的一个也是个年轻人， 你看看，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在做那家民宿的时候，我们就切了一个电影项目，然后我们就每周末大概会在对放电影，然后大家会一起来讨论，对，那是一段很热闹的时候，很好 玩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民宿都有很多主题的方面，这是个主题的体现哈。 对，我们这家店是的。 是的，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海星的履历以及他的介绍，他真的是年纪轻轻创业的经历满满。对吧？ 真的是，但是也这过程当中充满了心酸哈。 是的，是的，也有很多推倒重建的过程哈。 是的，但是最终还是很满足的。 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我道道和我们的海星都是旅行体验者哈，就你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关于住宿这个环节，你的大概需求是什么呢？想了解一下。 应该每次都会做的蛮不一样吧。对，可能有的人旅行的话会在一个地方住，然后住很多天，然后觉得这样可能对旅行来说更方便。 对， 那其实还没有开始做民宿跟酒店之前，我也是可能大概一天到两天就会换一家店。可能会提前先看到这个城市或这个地方有哪些值得去住的地方，然后可能提前查好，然后但是也不会提前订。可能只会订飞机落下来的第一天晚上的住宿，然后后续再去根据需求随时排。但是应该会体验很多家不同类型的。 我觉得海鑫呢，可能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对住这一环是比较有自己的要求和想法的。 对，我觉得其实是特别想体验不一样。对，然后可能也会更多的主动的去细致的观察一下，比如说他的酒店布局啊，比如说他有什么特殊的服务内容啊，比如说他是怎么做旅行配套的，或者是说他有什么跟别的酒店不一样的，他自己觉得特别体验好的地方。 高级体验者。 是的， 高级体验者。 这也是一个民宿酒店控。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很多年之前，第一家民宿在魏公村，是不是？ 对，大概2014年的时候就在魏公村那边。 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吗？ 还有5年了。 还有 5年了，对。 哇，第一家店感情很丰富，很饱满。 我觉得第一家店真的是应该是最有感情的一家了吧，因为它意义特别不一样。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大概筹备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2014年的时候我刚入学读硕士1年级当时，然后那个时候也同时在做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回到那第一家店里面跟客人聊天，跟客人玩一玩。所以其实时间排得蛮紧的，但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挺充实很有意思。 对， 而且那家店来来往往很多客人，有很多我们现在还是朋友，来北京一定会在一起吃个饭，一起聊聊天，包括他们后续也会去体验我们其他的店，然后我们自己现在也还有员工是我们之前店里的客人。 就大家都是因为梦想而聚在一起， 对的。 我的心里说，还行，你太能说了，加入吧。 没有，就是可是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要是说像第一家店，你们刚开始应该是三个小伙伴一起去弄的这个东西，那你们的第一个客人，第一波客人还记得吗？ 记得，对，第一个客人应该是一个泰国人，他是从 外国朋友， 对，他是从香港过来的，对，叫小叶。 哎呦， 哇，记得好清楚啊， 因为当时特别激动啊，对，还是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去接的他，把他接上来，然后大家陪他逛街。 你们都有接机服务是吗？ 对，当时的话，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 真的是第一个客人，第一单。 对，哎，他后来还有专门去我们2016年开了我们的第一家酒店嘛，就是更大的那个酒店，他还专门有来北京的时候，然后去我们那家店住。 对， 真的是回头客了。 这一切都是好的服务， 是的， 和诚心的交流换来的，对不对？ 当然了，对，当时就是第一家店也是把它装修好之后挂在了 Airbnb 上吗？ 是的，我们当时我们应该算是 Airbnb 国内蛮早的一批房东了。对，然后一直在运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跟 Airbnb 对也有一些合作。 对，现在就是可能更深入的 合作了，公司跟公司层面之间的了。 是的， 之前是房东跟房客跟平台， 你看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 之前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很多住民宿的朋友都喜欢跟老板娘去聊天。你当时作为创始人之一，你因为白天还有工作还有学习的时间，到了晚上的时候有没有客人找你聊天啊，或者分享一些北京怎么好玩，会有这样一些情绪吗？ 有啊有，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新型民宿跟新型酒店最 special 的地方，就最不一样的地方。对，就是无论是 聊到五分钟开始英文了哈 ，special。 你还能听懂英文 ？special 吗？local 啥的。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就是前台，还是哪怕就是我们之前的店长或者是兼职店长，甚至是老客人跟新客人之间啊，来过本国很多次的客人和第一次来北京的客人之间，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空间，就是大家现在就是特别热的公共空间，大家可以在那个公共空间啊，所谓大家在共同的大客厅里面，大家可以聊很多。哎，你今天要去哪儿？明天要去哪儿？哎，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酒店跟民宿服务的时候，我们也蛮强调房间啊，对家居、客人、主人，然后还有就是服务体系。我们觉得这五个里面其实有一个 spec 就是不一样，很特别，很厉害。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住宿体验跟民宿服务了。 民宿服务、住宿体验。 对的。 你们对装修风格有这种固有的模式，还是不断在创新当中？ 没有明确的标准。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合伙人，就是学建筑跟设计的。 好棒、 自己在做这个板块。 你们找的人真是各负其职哈、有一边边的一个区域，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民宿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民宿，他还是想追求那种小资或者说一种他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民宿里面的装饰啊，包括他的风格，好像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在意。 我觉得其实它是这一大波大家对实体空间消费、大家对住宿体验或者是其他的空间类的这个体验服务，它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还是审美还是细节的要求都在提升，所以其实所有的店家都在做这样的升级。那我们本身就比较年轻，我们又属于外行进到这个本行里面。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设计跟产品的合伙人， 对 啊，他又是本专业的啊， 对， 所以 就是学建筑的 啊，对，他是罗德岛回来的，蛮厉害的。所以我们整个的项目在大的这个环节上，这些部分大家都还很用心，所以其实在这个板块上也蛮为我们加分的，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南站店，去年我们是跟曹波老师合作做了一个项目，我们拿了几个美国的奖， 哇， 我们今年那个项目也有去参加威尼斯的建筑双年展，在他的城市馆里面 是 做一个项目， 是的，一切顺风顺水哈，其实这些顺风顺水的、 顺风顺水这四个字好像我觉得海星并不认同， 就表面顺风顺水的这样一个结果里，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你们之间我们体会不到的辛酸，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江苏是不是也有民宿那边？ 对，我们在苏州开了我们的一家店。 有什么样的风格？这边的风格是跟苏州的一些建筑有关吗？还是？ 对的，那家店还挺苏州的，你一看你就应该一眼能辨认出来，那是一个在苏州的店，而且我们家店就在姑苏老城区。 哎呀， 那很方便啊，这个选址很重要。 对，那家店是一个之前它苏州是很有名的北塔商场，是个老商场，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那个王府井百货，有点类似于这样的地位，在当地就是老城区里面的老商场。我们把它改造成了我们的hostel，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也是跟一个台湾团队一起合作的。对，所以其实在服务创新、在设计创新、在体验创新上，我们都做了很多新的内容啊。那相当于是他那家店叫一起起湿地小路啊，这是我们前段时间开业，我们在外面办了一场我们的拉杆箱市集，大概当天来了1000多人，非常热闹。我们联动了大概30多个年轻人的文创团队，一起来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对。 对，刚刚提到台湾团队啊，项目单位要听听为什么台湾对于我们的海星影响这么大。 是的， 他去过不止一次台湾 ，N 加五了吧？应该大于五了吧？ 对，大于五， 绝对大于五。 我的天，都几次台湾之行，对他的民宿的这样一个经营有什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你在台湾有什么体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刚刚在聊天当中， 就 是对影响很大，对不对？不管是住宿上，还有体会上、服务上，特别是我觉得台湾服务业真的让人觉得挺钦佩的。 没错， 是的，是的， 包括单店、酒店的运营上啊。 是吧？其实我们会下面段多了解这部分关于旅人的角度，我们的海星在路上的时候一些体会哈。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TTG 民宿创始人海星啊，一个年轻的90后的创业故事。 没错。 下面段还有很多精彩故事的分享，大家一定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我在路上， 我们每天都会在路上发现新的对于生命的一些感悟哈， 嗯， 特别是那些喜欢敏感的创业者的部分，他们眼光又尤其的犀利和独到啊。 对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90后，年轻的90后，来自于 TTG 民宿创始人海信。 欢迎海信。 谢谢。 嗯，这歌听上去也挺有体会的，你早在路上走，对不对？ 而且一直在路上走。 是吧？ 走了蛮多年了。 对， 是吧？那个刚刚在我们上半段的结尾处呢，提到了我国台湾省，而且去过了不止 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选择一个数字， 差不多八次吧， 八次， 哇，你很爱那个地方， 嗯，对，对，而且我去过很多，可能大多数游客都就是一次两次都不会去的细节或者是小地方。 对，刚才海星说他去台湾，你别看只有八次， 嗯， 好多台湾本地人都没有他玩那么深入。 这个地方是你自己主动开发的，还是朋友介绍给你的？ 我觉得12年的时候的那次自己第一次背包出去走十几天的那个旅行，对我影响很大。 啊， 对，那个时候是完全一次非常匆忙，赶在我自己送给自己的大本科毕业旅行。 哎呦， 然后 呢，那个时候再往前走的时候，只知道 OK， 我去台湾有13天的时间，然后落地台北，然后就一路往南，然后在 你一个人吗？ 在环路上，对，我那次就是一个人。 哎呦， 那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做任何攻略，因为出发之前在忙论文啊什么，特别仓促，所以我是觉得我在 说走就走， 我在一路上感觉到非常多的善意，非常多的帮助。 嗯， 然后我在那次旅行中也认识了很多台湾的当地朋友啊，就是可能在旅行中碰上，然后大家一起搭伙住，大家一起搭伙玩，然后他们骑着机车带着你去各种好玩的地方。 哇， 然后我们过去就之后的5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都有明信片交流。 哇，明信片交流， 对，大家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把大家 是纸质的还是 QQ 那种 纸质的对，盖了当地邮戳的，其实是非常感动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串起来，你就能串起来这五年大家走过的路跟走过的事情。 哦，真是。 然后大概16年年初的时候我有去冰岛跨年。 哎呦， 对，有去冰岛跨年的时候就有。 你不要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去冰岛跨年也是你自己去的吗？ 没，我们大概是十几个人一起去的。 哦，那还好。 对，我们自驾，在冬天的时候自驾环了一圈岛。 嗯， 然后跟我们一起环岛的有一个就是我12年在台湾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台湾朋友。 哎呦， 所以其实我觉得旅行是有很多这样的促进的。然后12年去了一次台湾，13、14我又连续去了两次很长的，就大概每次都待了14、15天。 嗯， 对，就很放松，能看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在台湾的那个旅行中，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 嗯， 我还在学校上班。 嗯 啊，我觉得是让我看到了很多可能性，尤其在民宿跟酒店里面。对， 嗯， 那就台湾的酒店它或者是说民宿或者是青年旅社，它其实的公共空间跟细节服务做的都很好。 嗯， 都很棒，无论是店员还是老板可能跟你的交流也很多。 对， 然后他们本身它可能每个城市也都不大，所以其实你走路啊，你就各种方面也都很方便，所以其实可能你跟那的人啊环境啊的交互就可以很深。那我自己其实是在前几年的旅行里面，在台湾的店里面，然后因为也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跟文化的障碍， 嗯， 然后我是看到了很多年轻人或是比我年长的人，他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跟我所看到的圈子完全不一样的路。 嗯，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有信心跟决心能够往前走一步，往前冲一冲，试一试。 嗯， 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点啊。那我记得大概我们当时在花莲有认识一个小女孩，她自己就是做酒店服务的，就我觉得她对酒店服务的那个热情，眼里的那个光，让你觉得哇，那才是工作。因为他一想到光着，他眼里都放光， 他是真的热爱。 对，那个时候我是在做职业指导，我每天都在听别人聊工作啊，聊着工作的想法。但是能给我传递这样的热情的东西就很少。 是的。 对，那其实到后来14年自己真的创业做酒店项目到现在，然后很多时候后续去台湾都是交流啊、出差啊、参观啊、学习啊，或者是偶尔度假。 嗯， 那再看到台湾的酒店跟台湾的服务业的时候，我觉得感受是另外一层的。像我们这次在台湾那个合作方，他们叫小鹿迷旅，然后他们在台北跟花莲什么垦丁都有好多店。 嗯， 然后真的去他们的不是青年旅社， 嗯，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中档酒店。 哦， 对，是以当地为主。 哦， 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公共空间，也有很完善的配备，包括亲子的儿童房。 嗯 啊，对，包括他们也会创造像青年旅社一样很多年轻人在一起交流 跟交互的方法，比如他们有家店就有拼图， 是 就是入住的时候就会给你发一个拼图，然后你会把那个拼图，每个人呢慢慢的慢慢的客人自发的会把那个拼图写上自己的话，写上自己的心境，写上自己的旅行感受，给他贴在他电梯里，贴在公共大厅里，然后客人跟客人之间就都拼在一起了。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在中档酒店，就是不是纯年轻人客群，然后可能也不是青年旅社的店里面见到这样的内容的 链接很棒， 对，所以其实他的我们的这位合作方，他整体在这样的服务跟体验上，对，是做得很深的。然后我们也是个多元背景的团队，就我们也是，我学市场，我们有学设计，我们有学运营，我们有学信息，然后我们这些的就有学， 所以才能凑成一个团队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的，那他们那边也是这样的多元背景，不是酒店出身，然后在酒店行业里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很搭很契合。那今年去年开始跟台湾团队有合作了之后，再去台湾再看台湾的酒店，再去看他们的， 你有新的感觉吗？就是 非常不一样。对，因为明显会觉得因为酒店它还是服务业做基础，对，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对，沉在里面跟客人交流，跟店员交流，然后可能你才能做好细节， 是 对，那做好入住， 对， 然后因为台湾很小嘛，它内需很小，它绝大部分都是接待外宾，那大多的酒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内需可能就够了，所以其实竞争环境也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很务实很细节的在做酒店服务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所以我们的那个苏州店，刚才提到的那个江苏的新店，我们两方合作，他们有专门从台湾派来前台主管跟我们一起来做店务管理，那也是希望其实能让我们自己学到更多跟酒店管理相关的东西，能够看到同行们但是做的服务很棒的团队在这些方面上是怎么做的。 对，反正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业确实是毋庸置疑，真 的 让你有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 对，这几次去台湾八次哈，你刚才说有去到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稍事介绍几个让我们听听看哈。 比如说绿岛， 绿岛小夜曲， 一猜你们就会提这个。 是的，是的。 你去过 啊？对，我去过三次还是四次，大概。 绿岛很少人去啊。 对，绿岛也是很妙。我在那边泡它那个，它不是有海边温泉嘛？世界上为数只有两个的海边温泉，在泡那个海边温泉的时候，也是当地人。对，然后也跟当地人建立很好的联系，是当地的消防队。绿岛消防队，对对， 都在这泡。 所以我和消防队员们经常会有一些有就是明信片，比如说我寄到绿岛明信片，就是寄到绿岛消防队的。然后也是很多年的联系啊，然后在那边潜水，然后在那边环岛。 绿岛是非常拥有那种海洋资源或者水系列的那种， 是不 是？ 对，是的，它的浮潜跟深潜都很棒，然后那边的海鲜也很好，然后因为它小岛嘛，环境也很好，它的特色项目是夜游， 夜游绿岛， 对的，夜游就是骑着机车，对，然后会有个导游带着你，或是骑电动车，或者是别人载着你，然后他会带你晚上的时候，然后去看他那个当地所有的保育动物，还有就是绿岛有很多梅花鹿，然后晚上怎么找梅花鹿呢？是拿着手电筒去照，如果你照到了绿色的反光的，就是梅花鹿的 眼睛。 哇，是谁在发光？好刺眼！ 谢赛鹿。 所以整个的就是这些体验，每次去都会觉得很新鲜。然后你再去一次的时候，你就知道 ，OK， 其实比如说去泡温泉，你觉得很舒服。第二次 ，OK， 你知道你可以去那儿看日出。第三次，你可能知道 ，OK， 我可以去带点虾子跟玉米，然后 是的， 我去煮一煮吃的。 你现在知道绿岛小夜曲为什么有这个音乐作品？才能写出这样的部分哈，怎么到达绿岛啊？就是跟我们说怎么去到达这个地方。 绿岛的话两个方式，就是你要到台东，然后台东的话是有船跟小飞机，小飞机大概可能飞14到15分钟，你就可以到绿岛了。 14分钟。 对，但是它那个飞机很小，只能坐十几个人。对，但票就不是很好买。对，然后船的话大概应该是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这那还是差挺多的。 这两个都你都坐过吗？ 我都坐过，我第一次去是坐小飞机，后来 船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感觉？有观光的部分还是比较赶路的部分？ 就是一艘不是很大的船。我有一次去还赶上台风，就是台风预警，所以就特别颠簸。 哇，那很可怕的，我觉得。 对，所以台湾我是真的走得很细，而且我也印象很深。所以我说12年开始去那个地方，算是开始了自己背包往外走的起点，然后我后来也选择换了职业，然后换了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去年呢，我们真的跟台湾团队在就我说那个小绿民族台湾团队，我们有很多的深入的交流。我们今年竟然真的还一起在 这个苏州开的店， 嗯 啊，对，那可能现在去台湾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些工作的交流功能，就是像你说的有点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对对对对 啊，就是心境一下会觉得哇，你看就想到好像 梦想实现了， 对啊，几年前的第一次，再加上现在，就终于是这么多年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 对，就前两天晚上的时候，台湾团队的合作伙伴有给我们发他们在垦丁要开一家新店， 哎呦， 然后你看到那个新店的照片，你一下子就觉得 我要去， 怦然心动， 对，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哇，然后。内心被戳，一下子就觉得天哪，这不是之前的梦想吗？就之前就很想在台湾开一家店，或者在一个很喜欢的地方开一家店。 肯定去过几次？ 肯定每次都会去转， 去 对对对。最近几次出差没有去到，但大概四五次肯定是有的。 我只去过一次，我觉得南部的肯定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像一个，就是不像北部的台湾那种感觉哈。 对。都不太一样， 对，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今年夏天再去就可以去我们小鹿米那个团队在肯定开的新店了。 哎呦，那是个什么风格呀？是建筑物是什么感觉的？ 它是蓝白色的建筑主体， 哇， 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坪， 哦， 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坪， 肯定有很多草坪嘛。 对， 对， 甚至你感觉都可以办婚礼、办 party， 你可以做很多体验式的活动， 大面积庭院。对，真的是 面朝大海 啊！对，哎，真的是面朝大海吗？这个，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的话，你就特别有度假的感觉。看到照片，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而且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是我们唯一一个跟完整的就是旅宿团队在合作项目的一次机会，所以其实，在看到他们拓展新店的时候，也是特别开心，感觉像是我们自己家又开了一家新店一样。对，那我们自己六月份的成都店，他们也是觉得哇，太期待你们那家店开业了。 对，你看他们其实选的也都是好地方，是。苏州还有成 都， 当然北京也有哈， 啊，对对， 旅行的城市哈，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其实在这些城市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一直在想，因为我如果要是选择住民宿的话，可能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一环， 嗯， 对， 嗯。 所以像苏州这家店，它就是在那个苏州的老城区嘛， 是的，是的。 对，然后那基本上如果要是住在这儿的话，苏州你是肯定在那边也是考察过很多次了。 对，我们最近也经常出差去啊， 对。 我觉得我们那个位置方便到你走到拙政园，你走到苏博可能大概就几分钟，可能出门右转100米你就到了桃花坞大街，可以吃个早餐， 哎， 哇这个地理位置太方便了， 对，而且我们整个店里面其实还有就是专门的咖啡跟 bar， 然后我们下面还有几个小底商，然后小底商本身还有很多当地的跟我们外来就从外地请过来的合作伙伴的一些展示，平时也做一些活动， 这个还是挺符合年轻人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期待，就是我们也对苏州店很有信心，对，加上我说我们有台湾的服务，我们有我们对在大陆做同城活动啊同城探索的经验，对，然后那这也是我们的第二家店，所以其实在产品的完整度啊跟运营的逻辑搭建上，我们自己也觉得哎还不错，蛮期待它的后续，欢迎大家都来玩。 说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些架构啊，就是情感上的交流，不管是景度还是纬度的这样一个碰撞，我觉得对它的这个人生发生太多太多灵性部分的闪耀，对不对？其实你作为一个旅行者出去玩啊，比如说去冰岛跨年等等，刚刚去台湾深度游，这几年去过的地方再细数，除了台湾冰岛还去过哪里呢？ 刚才海鑫说，对啊，每年有5到6个不同的国家， 那就很密了， 对， 大概有什么地方， 差不多吧，我去年是大概去了6个新国家，去年可能是有点拼， 去哪里去年 六个新国家， 对，我去年去了几个新的，像我之前去了好几个岛，还有几个小的细的岛啊，对，然后我今年初就去年末的跨年是在科西嘉岛，那也是大家不太会去的一个地方，然后今年春节之后其实还去了斯里兰卡，然后去年的话其实基本上把一票小岛都扫了一遍， 好， 就那种很小的小岛， 是吧， 因为它时间比较短，出行时间比较好安排，对，那其实我蛮推荐像我觉得冰岛是一定要去，因为它是那边其实旅行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都很特别，然后日本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去几次，每个地方都值得深深的待， 日本去了几次了， 对，日本 也挺多了吧， 挺多了吧， 对对对，我在北海道就待过2周，哪儿也没去，只在北海道 两周 北海道， 什么季节去的， 冬天去的， 冬天去的， 对， 说说你的感觉，冬天的北海道2周， 那是玩吗， 那是我至今为止印象深刻的，觉得米饭真好吃， 米饭真好吃， 哦， 对，我是东北人，东北米也很好， 我跟你说作为东北人肯定是觉得这个米 好吃就是 好吃 了， 对啊， 但是那是我现在印象依然深刻，你觉得只吃一碗米你也觉得很好吃， 哇， 而且像东北人看雪应该不稀奇， 对 啊，但是我觉得北海道的雪是真的美， 残雪嘛， 是的，我觉得冬天真的是去好好的待一待也很好，像冰岛我们也是冬天去的，今天的科西嘉岛我是冬天去，就我每年跨年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 东北出生的姑娘啊，都是冬天去某个国家。 是的，还有没有冬天去南半球跨年的？去过夏天。 我觉得这是个好的选项啊。然后去年跟前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有去两年火人节。就是那个 Burning Man 我大概去了两年，今年我们应该也还会去啊，因为 TVG 其实在做很多的住宿体验类的活动吧，对，我们今年把它归类上住进火人节，就我们大概可能会有几辆房车开到一个沙漠里面啊，然后在火人节里面大概跟大家一起过八天。 火人节具体说说这个地方，火人节什么感觉？ 它大概30多年了，它是在黑石城，然后是在就是我们都是从旧金山出发，然后或者是从 Reno 出发，我们大概开车开着房车，然后带着八天在沙漠里要吃的吃喝玩乐一起进去。然后它其实是有火人节10项守则，它的就是它是强调，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终极乌托邦。对，在里面人人都互助，然后你是谁不重要，对，你过你想要的任何的角色去过你自己想要的日子，然后它有很多很漂亮的装艺术装置，然后每一个房车或者是说每一个小的 camp 它可能都有个主题，可能都有他想去交流跟展示的内容啊，然后他会在倒数第二天跟倒数第一天的时候烧掉他城中心的就是搭起来的火人节装置跟 camp 啊，对，就是这是个大盛会吧，去年大概六七万人，今年应该也是类似的，对，全世界的 burner 会聚集到那个城市去参加这个活动，这也是我们今年第三年就是举办类似的项目。 你们是就是会带着自己的这些住客或者说这些团队的朋友一起过去是吗？ 对的，我们会提前问，就是去召集大家报名，因为我们不是做旅行的，我们主要还是做民宿跟酒店嘛。 对 对，但是这是我觉得就是异地场景下旅行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对， 就主要你们自己也很喜欢，那不妨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 没错，是这样的。 每当这个还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聚在一起说点火。 来，这个我跟你说，点火的这个瞬间烧的时候，人会有一种满足的快感， 仪式感，仪式感，对对对。 我觉得每年去很多新的地方，包括其实我也很推荐很多年轻人多去一个地方几次。其实每次去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对， 举例嘛。 对，我觉得就是他，比如说像我第一次去台湾，跟第二次、跟第三次、跟后续的几次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包括像日本也是，每次去都会觉得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种旅行的迭代的感受会慢慢让你有动力去了解当地人，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可能你能体验感受到的东西就更多也更深。 对， 包括像我们现在就是跟台湾团队在一起合作做项目了，我觉得那个的对我来说的圆满高点是一个小圆，刚好吧并上了。对，希望这五年我觉得算是一个完整的第一个环。对，我们也希望后续还有更多的延展跟发展和空间。 每五年一个环，五环 。 到时候来个五环之歌。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在我们的海星的表述当中会不断的提到服务业哈，当然你是从事服务业的人。 没错。 为什么去过台湾和日本很多次，因为台湾和日本的服务业让我们国人去过之后都会有褒奖的部分哈。 对。 他们有相似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我是没有去过台湾。 对啊，我去过一次台湾环岛游。 那应该再去，真的。 对对对，那次是跟着我们就是公司一起去的， 电 台一起去的。我会觉得台湾民众，因为当在语言交流上、文化上比日本还是有一点，对，没有什么差异，没有压力。然后所有的这个服务都是笑容宾至如归。就是你刚才说，如果你第一次去台湾看到这个服务的话，你会觉得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服务态度和基准。我们会一直在问自己，因为我们老见到的服务是那种城市化的， 明白 就会有巨大的心理震撼。对不对？回来就会比较。 我觉得尤其是像现在真的有深入合作之后，再去反看年轻人对待服务业这件事情的态度， 有转变， 踏实程度其实我觉得是有差距的。对，像我说的那个台湾团队，小鹿蜜他们在台北有很多家店，然后加起来可能总房量得将近1000房。那他们一线的电台啊，比如说就是说柜员啊、前台啊，包括前台主管、也都是跟我年纪一部分90后、对，一部分80后、那都很年轻，大家也是爱玩乐、爱旅行、喜欢新鲜的东西的时候，但是能就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扎实程度跟努力程度，包括实际的运营能力，对，我觉得其实是要比我们自己团队都要就是高很多，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是 我觉得年轻人对于服务，对于某一个职业的深度，就是我们讲日本讲匠人，就是类似的， 就是你能踏下心来。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这是一个需要用时间去换的东西。 是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积累下来就会变成服务业里面最重要、最值钱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你看，其实最值钱它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学识，你有多么渊博的知识，而是一颗你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和那份诚心。 没错，没错，没错，这样才能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推动自己去进步。 你只有 有爱它，你才能把它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平时在很多时候聊的时候，大家就比如有时候回学校啊，或者是跟自己的大学同学在一起聊，大家就哟，你拿兴趣现在就是你每天做工作，你就在干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其实想一想的话，我觉得。我本质上还是在做市场工作，本质上其实我现在在团队里面，我也在主责我们自己公司的市场部分，包括 PR 等等等等，这还是专业知识，只不过我可能选择了一个自己更喜欢的行业，跟自己更喜欢的方向，然后刚好运气不错，然后大家在一起又很努力，所以我们走到了现在，那我们在自己喜欢的方向上有了一些成果，可能就了解到了更多，学习到了更多，那真的在做酒店筹备，那我们我们的合伙人，我们的项目，那也是90后啊，对，91年、90年、89年，大家真的是趟工地，对啊，在工地里面跟工人交流，然后比如说购买各种酒店里面的杂碎的细节跟物料，然后不停的核算成本、 啊， 那这可能是大家在民宿跟酒店的表层看不到的东西， 是的， 对，所以你能在那个地方享受到的服务，然后能让大家看到很多好玩的旅行信息，共同的 share， 其实它要打通很多渠道啊、所以其实。酒店是一个很重很细碎的服务行业里面的一支，尤其在前期筹备的过程中， 对对对，是的 是的，所以说大家只是说哎呀这个民宿有它有多么的吸引你，它背后就有多付出多少的努力， 是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就这五年的时间是真的是井喷式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好， 对，大家一开始都在讲好看的设计、然后现在大家都在讲 OK， 我无论是外壳的就是硬装设计建筑设计之外，我可能还有很好的内容， 对， 然后有讲很好的服务， 对，一切归根于服务这两个字嘛， 是的 是 的， 这 是 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是给我们也是上了一课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一般我们都说现在一些流行的民宿都是在景区啊或者郊区那种山里的民宿，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像 TTG 这种就是连锁品牌，它是跟城市然后跟青年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 对，没错， 是的，是的， 我们发现其实同城年轻人对于活动的要求是比就是游客们更高的，所以联动是很好的， 是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到我们的海星这个就是不能停下来的分享哈， 对，因为他很热爱他的职业。 对对对，其实从中我得到一个道理，大家也会感觉到，其实平凡的力量虽然是就是很伟大，但是在平凡之中重复的时候，你要汲取不同的营养，让这个重复变得有价值、 有意义， 对，才是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哈。我希望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在自己各个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哈， 是的， 坚持就是最重要的了。 每天的重复让它变得不一样。 是的，是的，这里是李云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期待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海星， 谢谢海星， 谢谢， 明天再见喽。 好。 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场，谁在路旁？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渴望营养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 梦想开放。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寻星致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